呢，甚至啊，时间我们每次留来，调那些方法要很清楚，因为一些东西他们只能够两天而已，所以方法要清楚才能够自己用功，所以请大家调清楚那些管理方法的问题。现在我们是在修第一阶段，下午我还会讲一些道理，然后晚上也我们还会继续讲。不过反正现在我们又用自己的身跟心来入这个境界，虽然经验是小小的经验，也要靠自己的经验了解方法，才能够自己继续用功。即使有什么问题，已经 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 等一下，现在他是第一。 师父刚才开始说，因为有爱才有烦恼，就像我们对亲近的人，我们有爱，所以他们受苦的话，我们会有烦恼。那与我们不相关的人，他们受苦，我们就因为我们不爱，所以我们就不会有烦恼。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要对我们的亲人像对我们不相关的人，还是对我们不相关的人像对我们亲人一样？这点我就没有办法。 这个修行有我们有说明，它有次第。第一阶段是就是，自己为所愿。如果你不能够变成自己的朋友，你没有办法扩大你的所愿，变成一切众生的朋友。送播你的爱，在十方向里面一切众生，如果你自己在你的自己的境界不会感觉这种清净的爱，那你没有办法。所以第一阶段就是用自己为所愿，第二阶段就是定的这个境界，清净的爱的境界是定的修行。如果没有定，结果你的心，是用散乱的心，散乱的心不能够动移跟他的所缘，所以一定会有烦恼。没有烦恼，那就就是定的情况。所以第二阶段是破坏限制，这个破坏限制的阶段就是修定的阶段，了解这个境界的阶段。你了解境界，在你能够动一个你的境界，了解境界在自性观的修行，在事无量的修行，就是破坏限制。破坏限制就是不执着可以的所愿，不拒绝不可以的所缘，这样才了解没有限制的心。了解这个没有限制的心，才能够动一个你的境界呢，可以修真的没达。真的没达就是第三阶段，真的没达是在没有分别的心修分别，在有分别的心就修没有分别，这个是在是真的没达。条件是你有不坏限制，不坏限制就是入定。如果你没有不坏限制，你执着可以的所缘，拒绝不可以的所缘，那你就没有办法了解真的没大是为是无量，为无量心。所以这个修行有次第，你没有经过这个次第，那你就没有办法入定。 是刚才这个问题要到第三个阶段才可以， 第三个阶段才可以解决。在就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在 你能够修第二阶段，再能够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真的没他，在分别里面没有分别，在没有分别里面还是做分别，不过还是用东洋的心，没有变化的心，没有感觉没有变化，就是心没有变化。因为感觉有变化，所以心有变化。我们就未来要讲，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完，要修一招次第。这个修行很有次第，很有它的逻辑，只是要了解它。现在清楚了一些， 好像清楚了，谢谢。 好，现在你及时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不过我觉得我的问题大概他刚才问的，就是问的方式，这种答案大概都差不多。我是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就是在我静坐的时候跟 Metta 有什么关系？ 静坐的时候跟 Metta 有什么关系？ 对， 那刚才我有说明 Metta 修行，你不能够修 Metta， 如果你不能够专注你的心，动意你的心在你的境界，如果是无量心的境界，就是定心的境界。如果你心没有定，你怎么会修无量心？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一定因心不稳定，他要执着在可以的所缘，他要拒绝不可以的所缘，所以他没有办法。早上我们已经有讲过这个阶段，这个自心观的修行第一阶段叫做修那些缘，修缘先观你自己，然后如果那些缘你能够靠他们深入这个清净的爱的境界，在里面才能够转这个境界到外面。这个道理应该没问题，大家可以了解，对不对？那因为你是修这个缘，所以你的心能够完全专注在没达的境界，而且也了解没达的境界。重要是什么叫做没达？没达就是离依自己，离依他，这个叫做没达。愿怎么离依自己，离依他，就是愿自己快乐。因你是思维啊，如清净道论是说明，没达的修行是阿巴蒂古拉三亚，阿巴蒂古拉三亚叫做没有抗拒，没有 resistance 的想。你先要修这个没有 resistance 没有抗拒的想在里面。如果它稳定的话，你再转它外面，转它外面，如果你的心够稳定，那你可以学怎么不分别，用东洋的心管你的孩子，你的亲近的人，也管你中心的人，也管你的敌人，你可以用东洋的心。为什么？因你的心有专注力，有定，在他能够这样做。如果他没有专注力，没有定，那就他就念在这个分别，这是我的敌人，这是我的亲爱的孩子，还是父母，还是丈夫，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定，那没有办法入这个境界。定依照清净道论，依照我们的论点，因为修观你自己境界模糊，境界不会很明显，所以初学者他没有办法用自己为所缘入定，因自己他管理自己很比较模糊，什么是自己？境界要很清楚，要了解自己的境界才能够入定。 我们有已经说明心的限制就是烦恼跟所缘不明显，所缘不清楚，自己这个所缘很不清楚，所以初学者如果你已经习惯这个修行，你不管专注心在里面，专注心在外面，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入定没打定，很容易，没有什么障碍，因为你已经不分别里面外面是一样，现在你还是分别里面外面是不一样。如果多多修习观修，我们昨天有讲过这个修行的利益条件是我们习惯修，多多修，这个境界要变成我们的习惯，在什么情况下你能够用这个境界，你能够管理你的敌人，管理你的孩子，管理你的亲人，用东洋的爱，没有烦恼的爱。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你的心没有力量，没有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那所以清净道论说明在第一阶段不能够入定，因为管理境界初学者管理这个境界还没不会了解什么是自己，什么是爱管理自己。如果他有已经有经过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他已经能够修定，那他注意在里面，注意在外面，里面外面都没有分别，都是东洋的爱，东洋的心。如果能够这样修，那也就变成很容易用这个心管理敌人，管理人心不稳定，所以对我们人不好我们会生气，对我们人很好那我们就执着，因为心不稳定，对不对？这样很容易了解，对不对？所以修没大就是习惯磨练自己的心，在这种没有分别的境界，没有分别的境界就是没有限制的境界，在没达的修行里面。那你从自己开始第一阶段就是特别来培养稳定的心，如果心能够稳定，你直接注意在外面，那心不会很稳定。你先注意在里面，舍心在里面，在它会很稳定。有没有道理？如果它稳定在里面，那它你才会叫它稳定在外面。如果你这样修，虽然人生气有烦恼，你自己没有烦恼。因你不分别里面外面，你已经习惯感觉这个稳定的心，舒服的感觉在里面，所以你不受干扰在外面。因你没有稳定的心在里面，就受干扰在外面。为什么我们人有烦恼，我们反应？因为我们用东洋的心，就是不稳定的心来反应。你学没达呢，你是用稳定的心来反应，所以虽然人有烦恼，他们变成你的敌人，你还是想佛，你不反应，你还是微笑，听他们的话，如果修多多修没达，习惯没达，那才能够这样修，没有习惯没达呢，没有办法。那就起很多烦恼，在不可以的境界就生气，在可以的境界就执着。没大的没大的缘的敌人很容易看得到，就是嗔恨。修没大修清净的爱的时候，那 就不会生气是不可能，这个大家一定会知道，可以看到很清楚。不过没大的金的敌人就不容易看得到，因为他很危险。这个金的敌人就是执着。嗯，如果爱没有完全处理嗔恨还不够，他还要处理执着，再变成没大清净的爱。如果只有处理嗔恨，那还不够来变成清净的境界。他要处理嗔恨，也要处理执着，才能够变成没大。所以第一阶段是管理自己，修没大管理自己，那一定会，你决定修心，你已经决定专注你的心在里面，舍心在里面，一定会碰到面对一些不方便，嗯，一些不可以的感觉，嗯，那人他们也就是没大，没大就是人，人就是最高的修行。如果你感觉不舒服，虽然感觉不舒服，你还能够注意那个爱的快乐，清净的爱的快乐，如这个境界，那意思是你的修行有进步。嗯，所以一定要学人，没有人，那就这个清净的爱的境界，就是人的境界不会很明显。嗯，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没达的时候，也要记得要念人，嗯，有不可以的感觉，有什么障碍，那就不要麻烦，马上反应，马上起来去散步，要人放松自己。虽然不可以的感觉，如果能够忍，那个没达会越来越明显。嗯，虽然身体不可以的感觉不舒服，如果还能够放松，那意思是我们的没达的了解慢慢会成熟。 那对外界的干扰呢，也是一样，对不对？ 外面里面一样。 那师父，刚才你为什么要说叫大家不要站起来，出去进来，不要干扰其他的人？ 因为 那我们大家都要忍的话，那他们自由出入，我们就坐在这里忍好。 那有的时候我们都如果已经习惯在盯着境界，那么的干扰不会很明显。不过我们多半不习惯在盯着境界，要一方面要面对自己的烦恼，那还要面对在外面的不方便，那这个当然不容易做，对初学者来说很难做，所以特别要尊敬别人的努力，才能够自己用功努力。如果不尊敬别人的努力，那意思是也不能够自己用功。嗯， 这是为什么我会刚才问师父说，那个有的时候有些同学的垫子是那种塑胶的垫子，那个噪音太大了，那确实会受到干扰。因为 那当然， 初学者 大家都要思维这个道理，不要干扰别人，因为我们是修没大，没大的意思就是里面外面没有冲突，里面外面没有矛盾，能够用无良心，心的良就是我们有说，因为说言不清楚，心有烦恼，所以不清楚，所以要努力 调它清楚。现在你努力在调你的所缘清楚，在色缘还有外面还有不方便，那就有的人会很难过，对不对？ 师父可不可以请问哦，第一个阶段对自己送四个愿哈，我是安住在我要因为修只要个所缘境嘛，我是安住在对自己对那种愿自己快乐愿自己没有痛苦那种慈的感觉里面，还是说我可以观想说就是我自己这个所缘境里面我对自己送愿我这个身心，就是说我还是可以把自己想出来，因为自己就在这里，然后自己想愿我没有痛苦，愿我充满快乐。我不晓得我要安住的所缘境是在这种感觉里，还是说我要把自己就是把自己想出来，然后对自己送感。 两个在一起，你不能够 在一起， 你不能够分别他们，是分别自己就是感觉自己。感觉自己就是接触自己，所以在这个修行有三个方位，跟阿那般修行一样。什么叫做知道呼吸？知道呼吸就是感觉呼吸、分别呼吸跟接触呼吸三个在一起。知道自己也是分别自己，就是了解自己，就是你的感觉、你的想、你的说、你的想、你的心、你的心、 想思想的想 想、不是想、想 是英文的 翻译、conceptualization、五音里面第三音、 想想 三身，三身，然后心就是那些心说等等，这个是分别自己，然后加身体就是地水火风，这个是身体的感觉，分别自己就是分别那些法，然后感觉自己就是。有可以的感他们有可以的感觉不可以的感觉心的可以的感觉身的可以的感觉心的不可以的感觉知道那些感觉也就是心然后感觉自己就是知道这个身的感觉身的手我领那身很舒服，另外先不舒服，这个叫做感觉。他们一起来，然后接触自己，接触自己就是接触自己的身跟心。这个叫做圆自己快乐。那你要接触自己，你要分别自己，你要感觉自己，才能够圆自己快乐，不然。你没有办法，三个是在一起，不能够分开的。最重要当然是感觉，因为每大是感觉，什么感觉？每大是心所，什么心所不成？你圆自己，你圆自己，你圆自己没有敌人，你就圆自己不正。你怨自己没有嗔恨，那就是没有嗔。你怨自己没有障碍，就是没有感觉，没有嗔恨。你怨自己快乐，真的快乐，就是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障碍，这个是真的快乐。这个快乐就是没达的境界。 师父，我可不可以再确认一下？就是说，那变成说我对自己送四个快乐的愿，那我就以我这个色身为主，然后我就是 自己想自己，愿自己充满快乐，愿自己充满幸福，愿自己没有敌意，还是说我也可以把自己想出来现在前面，然后我这就是自己的所缘境，然后对这个对象，对我另外我自己想出来对象送快乐，还是两个都可以？ 他的意思是说观想他自己在面前， 当然 也可以， 自己可以可以、 啊、然后就对那个对象从愿自己充满快乐，就是不断的送幸福跟快乐给我自己想出来的我。 当然你是众生，那你先要开始从最近的众生，就是你自己，然后再能够如果最近的众生有快乐，再能够给这个快乐到外面，送这个快乐到外面。你是你的最近的众生就是你自己。嗯， 师父，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能不能观想他自己在面前，然后送这四个愿给他观想的？ 那他的心住在里面，所以他观想自己，就是观想自己的心跟自己的身体，又是哪里有什么苦难？你自己就是你的身跟心，你的心留在你的身体里面。 那你意思说不需要观想自己的相在眼前是不是？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便，如果刚才我有说明可以观想自己为金字塔，那金字塔是好像观自己从外面，不过你的心还是在里面。 师父，那还是接续他的问题，就是说我在做的时候有点困扰，就是说一开始你说放松，先把自己放松，因为我本来是修安般念，所以我就用呼吸把自己放松。放松之后你就说送四个愿给自己，那我现在问题是说我是一直重复的这四个愿，是默念这四个愿给自己。 如果你的感觉已经很稳定，你就能够专注在这个感觉，深入这个境界。 就是不停的默念它，还是说是感觉它？ 感觉它，默念它就是感觉它。你有什么不一样？你不能够默念它，如果你没有感觉它。 因为我发现说我在默念它，就变得好像在背书。就是重复那四个问题，我觉得我好像是在 repeat something， 好像我是在那边背诵一个东西。 不过你要了解你的所愿，为自己就是身跟心，这个是你的境界。管理这个境界，你就修四愿来调这个境界的感觉很稳定、很舒服，所以你也可以观想自己为金字塔，来深入这个稳定的跟愉快的感觉。如果你深入这个愉快跟稳定的感觉，虽然身体有不舒服，你就不理它，你留在这个舒服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虽然它在，它不会干扰你，它还如果能够这样修呢，就意思是有进步，可以突破所有的问题，用那个稳定的爱相，稳定的没大相的修行。没大相要很稳定，才能够不离其他的感觉。如果没大相，没大感觉不稳定，那你的心就包到别的感觉、别的相去了。 对，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本来观呼吸的时候，我就专注在呼吸，我就发现说心就可以很安静，不受外界干扰。可是当我送四个愿给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这个所缘不是太稳定，我会受外界干扰，因为它转变了，它变成在送这四个愿，我变成有困难让我的心专注。 那有的时候你学修心就是学智慧，有的如果境界不够明显，那你就要默念那个随缘。 默念。 如果境界很明显，那你就不需要默念，你就直接专注在这个美大的境界。那在这个情况下就不会有别的干扰，虽然有别的感觉你不理他们。为什么你会不理他们？因为你的美大的感觉比他们强。如果你的美大的感觉比他们弱，那你一定要理他们。在这个情况下你就要放松自己，用继续磨练实验。这样一修。 默念的结果会不会就变成很机械化、很机械性的，很 mechanical， 就像打昏头一样？ 不会，就是智慧，修行是智慧。你要默念，没有好像你念呼吸，如果你看不到呼吸，那念呼吸没有什么用。你说，呼吸，你默念呼吸，你看不到呼吸，那有什么用？所以你也一定要那个是延迟来感觉那个没大。如果没有没大的感觉，那你没有办法修。 可是师父还是有，我还是在这里，没有办法把它扣在一起。你讲的我有听到，可是比如说呼吸啊，你说专注呼吸的话，这是一个呼吸，我可以全程专注在 in and out， 我在这里呼吸。可是四个愿就变成是一个想的东西，就变成是一个念头。 念头是。 那但是、 我们下午我们继续讲。